做大官的料啊。 我呀好歹不上你的套，死活不加你的招。 哎呀呀呀，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有道是无欲则刚， thank you. 慌， 高达 干什么？干什么？ 他进了九千岁的马，他招打。 住了吧！分明是你的马撞了他，不赔礼倒也罢了，张嘴讲打，还有没有王法？啊啊啊啊啊 啊！老夫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有人敢跟我讲王法。 口出狂言，你是哪路的神仙？ 说出来吓破你的胆。 哟，你是阎王啊？ 不吹牛，阎王见我也磕头。 这还不吹牛呢，牛都吹大了。 夫人夫人，你看天色已晚，没工夫跟着瞎侃，走。我考状元，哎，你可吃罪不起。 状元，口出狂言，你莫非有病？ 哎，我看你才有病。我得了头名状元，哎，要你的命！ 哎，妈，此人放。放情海，说不定是个难得的奇才呀！哎，听你之言，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了。 呵，眼力不错，算你识货。 那你怎么知道就必定高中啊？ 我是命中之定，状元命，想不中都不成。 可惜呀。考场已关门，有命没命等三春。 啊！哎呀，夫人，你误了我的大事了。 怎么是我误了你的大事呢？ Thank you. 嘿， 走啊！ 嘿，走啊！ 上哪去？ 考场复考去呀、啊！ 嘿嘿，考场一让关门，怎能进去？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保你进去。 凭什么呀？ 凭什么？凭的是九千岁的面子。 九千岁的面子有多大？ 九千岁的面子是要多大有多大。 要多大有多大。哎，他能保证我中探花还是中状元？ 把你送进考场已是大大的恩典，还不赶快给九千岁叩头谢恩。 夫人快来快来。 哦，多 谢 短半句，像是憋过屁， 给您凑过三局半， 还你个葱半蒜 啊！启禀大人，门外有人叩还， 精神也半，依然封常，活人大胆，金刚叩还。 拿下严家陈曼，是九千岁府上的差人。说是送一学子前来应考。二位大人， 大你个头啊！快快有请。 是。 火兮，复兮， 复兮。何所复 何兮复所以兮 夫人为父的大快去了 多高 越琢磨越有理呀、啊， 越分析越成立呀、啊。 哎呀，如何是好？ 问心为妙啊！ 啊，这位是 哪里？ 此方前来赶考，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啊！胃口不小啊！ 哎呀，口气僧多粥少啊！ 大人尽管考，这银子少不了。 岂敢！ 理当， 说是当真要考啊！ 嘿，不考我干什么来了？ 对，不考他是为何而来？ 有道是，不吃。吃饭不不吃，哎，这状元嘛，岂能白送？ 不会白送， 自然不会白送。 虽是不会白送，哎，哪个头名状元对我来讲，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哦， 明白了。 这要再不明白呀、啊， 那就真成了白吃吃饭， 白吃了。天是一天迷津， 茅塞顿开，做人情。 时辰已到，停笔封状，违令者按五弊论处，取消资格，永不录用。 来人！ 有。 九千岁差人送来的大位考生，可曾完卷？ 摇头晃脑了大半天，交了一张白卷。 啊！白卷， 但到一次未谢啊， 一个字也没有。 人呢？ 已随众考生退场，想必是心中惭愧。 哎呀！ 听众朋友，